事，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Cold enough to chill my bones. It feels like I don't know you anymore. I don't. 是移动啊、联通啊还是电信，不用换号，只要下载一个 APP 就可以充值使用，记好电话 400-919-6686 400-919-6686。 好的，这会儿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手机尾号是7352的张先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已经是第三次听到这个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买酒送话费的活动了，说每次呢不是电话占线啊，就是车还没停好，这活动啊就结束。时间啊是不是能够适当的延长一下，要不然呢像这位朋友一样的情况呢可能。 不好意思啊，我只能跟你说抱歉了。这个我们必须得限定时间，因为你看成本实在是太高了，又是买一送二还送话费，一瓶才5.5块，所以你说那个根本就是行不通的。 春春作词并演唱的《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这首歌的旋律呢很适合今天的气氛，有一种慵懒但是又带有一种小小的调动我们身体积极性的那一面。这首歌曲的创作呢来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哈，题目始于很久很久之前了。李宇春有几次演出的时候呢都是下了大雨，春春也是看到了歌迷为他做过很多很多的事情，于是呢他就说想用情歌的方式来表达一下，但又不想写得太苦太煽情，雨一直下那种哈。所以呢春春从2005年出道到2017年，跟歌迷之间的情感呢当时是已经有12年了。他写文案的同事呢当时都在给他出主意说写一个什么12年不离不弃这样的文字，但是春春觉得千万不能够这样写，他想写的是一首很甜蜜的情歌，于是就用日记式的记录方式把刚才我们所听到的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唱了出来。很多人说下雨天很适合宅在家里，泡上一杯咖啡，然后看着电影，窝在沙发里。说到咖啡，很多人说下雨天很适合宅在家里，泡上一杯咖啡，然后看着电影，窝在沙发里。说到咖啡啊，其实传说早在7世纪，有一位牧羊人发现，羊吃了一种红色的坚果之后，会显得非常非常的兴奋，这就是第一颗 咖啡树的发现。而直到16世纪，阿拉伯人呢经过也门港，将咖啡豆传输到了欧洲，再到后来发展到全体合作完成的《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听到歌手跟粉丝之间这样的一个大合唱，那样的能量场啊，即便我们没有到现场，依然可以想象到现场是多么多么的嗨。歌里唱到，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滴，好像下雨天大家的情绪难免会荡一些，这个时候喝上一杯饮品，让自己从内到外彻底的舒展开来。我可以抱你们爱人也是收录在张惠妹1999年发行的专辑《我可以抱你们爱人》当中，而刚才听到这首作品呢，就叫做《我可以抱你们》。说到咖啡，大部分朋友会想到意大利，哎，意大利人呢热情洋溢，到意大利一定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咖啡。意大利最有名的是浓缩咖啡 Espresso， 意大利人呢也是习惯啊，清晨喝一杯浓缩咖啡作为一天的开始。没有人统计过一个意大利人每天到底要喝多少杯的咖啡，但是有一点可以证明的是，意大利的咖啡馆从早开到晚，而且全天都不会有冷清的时候。去到罗马你会发现有太多太多的东西要看，比如说罗马斗兽场，壮观少女喷泉，少女心爆棚，西班牙广场。但是在罗马你也绝对能够找到品质最好的咖啡。而说到罗马，有一部电影不得不提，就是大家记忆深处的《罗马假日》，诞生了很多金曲，比如这首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But that won't stop my loving you I just can't let you walk awayForget the love I had for you Guess I could find somebody too But I don't want no one but you How could you leave without regret Am I that easy to forgetBefore you leave, be sure you find You want his love much more than mine Cause I'll just say we've never met If I'm that easy to forget say we've never met if I'm that easy to forget if I'm that easy to forget 喝着咖啡你可以问你的爱人这样的一个问题，听起来傻傻的一个问题，但感觉如果是一个合适的时间去问，反而会觉得很浪漫。就是刚才我们所此刻如果升起漂亮的月亮。 There's some 影片当中，记者问公主，访问的城市当中，殿下最喜欢哪一个呢？安娜公主的回答非常的经典，每一个城市都有一点一点地绽放开来。 每天我都必须回到蓝色房间，拨了电话无人接听，安静进入了浓睡意。你又怎么必须回来这个城市？这种电话你若接起，该怎么解释才聪明？ 歌里唱到，每天我都必须回到蓝色房间。安心进入浓浓睡意。大家每个人应该内心深处都会有那么一个蓝色的房间，回到这里会觉得格外的安全，格外的温暖。声音和外形一样温暖的许寒光，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蓝色房间》，也是收录在去年12月份发行的专辑《暖暖》当中。最近有些朋友认识到许寒光呢，是因为正在热播的一档综艺节目啊。来自于台湾地区的他呢，也是从小接触音乐，在音乐世界当中可以带给大家很多的暖暖的能量。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声音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他的这张专辑，还是挺不错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意大利罗马的咖啡店。首先要去的这家咖啡店呢，叫做 Caffè Gelati， 当然意大利语啊，念起来非常的别扭。Caffè Gelati 呢，创立于1890年，虽然是一家咖啡老店，但是店里最赞的却是冰淇淋。现在很多朋友也知道，这个咖啡当中可以加入冰淇淋，这样的话可以削弱一下冰淇淋本身那种甜甜的口感， 同时也可以让咖啡苦苦的程度结合一些甜变得味蕾比较适中。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罗马假日当中安妮公主吃的就是这家咖啡 Gelati 这家店的冰淇淋。现在的小年轻来到这家冰淇淋店当中呢，可以感受一下美好，然后随意的拍拍照，就连争吵都是那种非常可爱的方式。哎，你敢不敢吃加了冰淇淋的咖啡？女生可能说，哎，好胖哎。敢不敢？不敢，你就是胆小鬼。 你爱咖啡，低调的感觉，偏爱手机的音乐，怪得很另类。你很特别，每一个小细节。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多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咒语。 学习梁咏琪的经典作品《胆小鬼》。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还有更多的咖啡等待着你来品尝。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据石景山游乐园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活动以游艺狂欢为主线，融入灯光、音乐、美食等休闲文化元素，推出潮印灯光秀、酷爽综艺狂欢、美食啤酒嘉年华、炫动盛夏花车巡游表演等内容。届时全天候夏日游乐狂欢将带给观众尖叫不停歇的畅快，激情动感的潮玩盛典趴将成为今夏京城市民休闲娱乐的新地标。活动时间为每天下午5:30到晚上10:30。值得一提的是，狂欢之夏活动期间，游乐园全天启动狂欢模式，小丑营地内的单层转马、自控飞机、欢乐小蜜蜂、高铁穿梭等儿童游乐项目是首次暑期亮相，届时会有小丑唱歌、跳舞、助兴互动，陪游客度过一个狂欢之夏。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1:33，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此刻你所在的位置是否还在下雨？下雨天怎么少得了这样的一首经典作品？把窗户关上，音响声音开大一些，听着这首作品，穿越回当时你第一次听的那个年纪，那个当下。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写下我 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这样的歌词应该会戳到很多的少男少女吧。OK， 小情歌呢，一晃也是过去了12年的时间了，还记得吗？这首歌曲收录在苏打绿2006年发行的专辑《小宇宙》当中，当然来自于吴青峰作词作曲，而这首作品呢，也是吴青峰在读大三的时候写出来的歌曲，唱出了对感情的执拗和挣扎，也是唱出了很多人心中的爱情的感觉啊，甚至有些人说好像唱出了属于年轻人的纯爱浪漫的感情。当然也会有人说，什么叫只属于年轻人？我们每一次听到这首作品的时候，不管多大年纪都会觉得非常的动心。 OK， 11:38，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呢，我们继续的在雨天好好的品尝一下世界各地美味的咖啡。当然提到咖啡，意大利是一定要去的。到了意大利最需要做的一件事呢，就是喝咖啡。好像觉得咖啡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但是到了意大利，你去到每一家咖啡店，发现每一种咖啡的味道都不同。不知道是恍惚还是真实哈，意大利人呢习惯喝 espresso， 他们习惯每天清晨的时候喝一杯浓缩作为一天的开始。没有人统计过一个意大利人每天到底要喝多少杯的咖啡，但是意大利的咖啡馆却总是从早开到晚，而且每天都不会有冷清的时候。前面呢，我们去到了罗马，喝到了好喝的咖啡，稍后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喝同样美味的咖啡。前面听到的小情歌，如果说属于纯爱作品的话，这一首也属于。 上天留着金地，玻璃瓶里插满小小森林，青春嫩绿的鲜明，白夜装着色的光影，像有着心事的一张表情，心事的一张表情，而你低头在心，想知道关于我的事情，爱在过去，缘分不尽，谁在担心窗台上雨落的雨，照着伤 周杰伦版本的《听见下雨的声音》，当然这首歌曲呢也是方文山执导的第一部长片电影的主题曲。听见下雨的声音电影啊，是用纯美的画面语言平静地叙述着关于爱情的故事，当时呢也是引起了很多都市人群的共鸣啊。影片是延续了方文山在作词方面的风格意境，用摇滚乐古典乐的碰撞作为基调，把青春啊梦想啊励志等标签性的元素清晰地呈现了出来。但同样在这样的一首作品当中，听见的下雨声音还是可以感受到把青春梦想励志爱情全部融入其中。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去到了意大利罗马，品尝一下这里多种味蕾绽放的咖啡。接下来我们稍后会去的是西班牙广场前的一家咖啡馆，这家咖啡馆呢始建于1760年，叫做 Antico Cafe。 第一任主人呢是一个希腊人，这里也是罗马最古老也是最著名的咖啡馆。著名的点就在于很多文艺界思想界的名人都曾经来这里喝过咖啡，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有安徒生等等。在这里吧，一边喝咖啡，我们可以一边幻想几百年前大师们就在你身边，甚至是就在你此刻坐的位置上，谈笑风生，喝着咖啡，很有趣味。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我出国玩的时候，民宿也标配智能坐便盖，特上档次。 这算啥？现在全包圆装修，标配智能坐便盖 啊， 还标配净水器 呀， 还标配实木家具环保建材，还是999元一平米，加量不加价， 真心不贵呀， 还送电器。总之装房子这事儿啊，全包圆都想你前头了。 电话是不是400-606-8866？ 没错，拨打400-606-8866详询。 家装必须全包圆啊。 具体详询400-606-8866。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下雨天好像有点不太方便，希望任何的事情不要来找我麻烦，别找我麻烦，谭颖，蔡健雅。 是故意的吗？是我得罪谁了吗？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是酸，只想转个弯，却绕到了飞机场，发现没钱在身上。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那一杯咖啡偏在我身上倒翻，不如跑一趟，想跟他却刚打烊，妙不可言的下场。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 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别找我麻烦》来自于2011年的专辑《说到爱》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把这样的节奏继续的延续下去。 新的酬劳，在今夜凉水的怀抱，回味上张嘴唇的味道，都反对无效，不拒绝无聊，夜夜无辜的笑来对我画地为牢，冬秋 今年四月份 Tia 袁娅维带来的全新专辑 Tiara 当中的一首别废话。11:52，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的咖啡之旅要告一段落了。下雨天如果觉得身体困困的、累累的、乏乏的，中午时间吃完饭买上一杯你喜欢的咖啡，当然也可以自己冲调，让整个人的状态异常的清新。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泽华，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了。最后一首作品来自于上周刚刚开完演唱会的薛之谦，这首度拜拜。 多人去的夜，用需要的火焰照亮了胆怯，燃尽我语言，亏欠都是磁铁，也不能被讲解，都想赎去罪孽，再偷偷的怀念。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